25个讲八卦讲娱乐的微信公众号突然被封杀，当然啦，这些没有经济贡献不合法地宣扬玩乐主义玩物丧志犯法破坏法治的13亿人人人得如诛之。哎呀，不好意思，激动了一点，我们一讲到外国情操就是这样的了。我是外国移民顾问 MJ。 共享经济啊，初步在全球取得成功，同时亦都为不少的公司创造了可观的利润。Uber 啦、滴滴啦、Airbnb 啦、摩拜单车啦，嚟紧伟大的强国仲有篮球共享、雨伞共享，伟大的共产主义啊，得以透过共享模式发扬光大，正啊！可惜的是，贵为强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香港，居然胆敢排斥共享文化 ，Uber 滴滴不合法，共享单车又做极都做不成，咁点搞呢？咁689同777都要认真谂谂啦。如果唔系，睇怕都要日日共享个老母或者自己嘅屎忽出嚟啦。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南华球场红巴，南华实力唔差。嗱，南华成立咧，以嚟咁耐终于降班啦。喂，仲要系主动申请添啊！唉，好景不会会日常在啊，天梯啊不可只往上爬。嗱，希望香港足球咧又雨过天晴一日啦。我是强哥新闻者白奇，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哥新闻者， 大家好，耶！白奇终于翻嚟啦，射完波啦， 我就唱住唱住歌咁翻嚟。 Welcome back！ 哇，今期真系好似发生好多事咁样，我哋好似净系就系讲引言呢三单嘢有排讲 嘅。系啊， 系我上个礼拜咧就因为 点解射波咧？ 南华港班我伤，南华港班我伤心得滞，咁就所以就喺屋企喊， 系 喊咗几日， 喊到肠胃炎，你喊啲咩？ 又喊又屙又呕啊！人哋又屙又呕都唔正常，你加埋喊喎。 但系嗰阵时南华我好中意睇阿北特啊、基士文啊嗰啲噶嘛。咁你依家你冇得睇南华，跌啊唔系仲有得睇嘅，系咯，唔系讲超啫，系讲夹啫。 哦，据闻你上个礼拜真系病得好辛苦，就接的士有奇遇。 我系话说咧，上个礼拜咧，我本身咧 射波， 系大家冷静啲先。临录音前咧，我系。O K 嘅，仲同大家系倾嘅，讲啲咩题目啊咁样嘅。 但系最后射波， 咁跟住咧，但系突然间咧喺公司入边好唔舒服，哇！即系有呕有成咁样样啦。咁我由于急得滞啦吓，就唔 call 白车，自己落楼下搭的士谂住去医院咁样样。咁跟住咧，我已经成块面青晒啊，跟住个嘴角有啲呕吐物喺度咁样啦。咁跟住咧，我不停 有光环喺个头顶嗰 边，系咯，不停接的士啦。哦。喂，截极咧，喂，不停我系截到的士嘅， 系， 但系截到喂，我想去玛丽医院啊咁样，唔去啊唔去啊，又或者讲紧话，唔得，唔方便，我唔知有咩咁唔方便啦。 几多格啊？你截咗？ 我谂两三格到啦，但系其实唔容易截噶，我嗰个位， 嗯，但系三格都拒载，佢有冇摆呢个嘅不接载嘅牌咧？ 冇啊，佢话唔去咯。Okay. 即系总之你未上车去先问你去边嘅，你上咗车先咪得咯。 我上咗车先，喂佢都会讲翻我落嚟噶，即系佢冇，但系我知道佢会。如果佢唔肯去嘅话， 系、其实真系好似即系老讽咁样，唔系犯法咁样呢样嘢。即系而家好似系即系老讽咁样话，喂我而家咧就唔上车住，系啦，我听嗰只秘技嘅，而家阿 Win 讲呢个好似秘技咁样噶，即系咧要你唔好讲去边度住，你上车先，咁跟住咧就先讲去边度，咁佢如果真系唔载你就 系 犯法噶啦。 系啊， 同埋会麻烦咗咯，喺大陆都系咁样噶嘛。 我哋要做啲秘技先可以，即系成功搭到架的士。 我差啲跪低喺个的士师傅 面前。 求下你做得好心啦，你车我。 我已经好可怜啦。 我真系有钱噶，你睇下银包，我真系有钱噶。你 加唔够一定去咯，加唔够。 银包冇咁够咪又。 咁最后点啊？你嗌 Uber。 冇啊冇啊 ，Uber 犯法噶嘛，唔卖得噶啦依家。 你又唔系犯法个司机犯法。 咁跟住我最后咪跪求到其中一个的士司机坐去医院。 终于有个好心嘅司机。 系咯，我真系想交佢嗰个司机噶，我想真系。 车牌号码冇记得 啊。即系几难得一个的士司机肯载人去医院啊？系的士司机、医院系咪先？系啊，即系成个配搭啊，即系基本上。我觉得佢系皇恩浩荡。 你有冇话俾我听由边区去边区话？ 由湾仔去玛丽医院咯，即系薄扶林嗰度。 湾仔去薄扶林都有几十蚊啦，系咪啊？ 几十蚊，六七十蚊嘅至少。 六七十蚊都 唔接， 都唔接，我真系谂唔明点解、嗯。 我唔知系咪惊医院意头唔好啊？唔知系咪啦。 即系呢个世界真系而家系嗰啲咩啊？唔荒谬唔正常啊！即系而家你见到一个正常嘅嘢，你觉得哇感恩啊！竟然有的士肯载我啊！ 即系我觉得我嗰日我差啲喺 Facebook 写篇 吻上表扬嗰个司机，哇！真系我未见过啲咁好心嘅司机，系很载客噶。系咯，通常我又唔系去机场，去机场你可以拖我四嚿水。机 场应该都实惠啲，不过咧，真系呢个的士司机嘅服务咧，真系喺呢五六年或者呢十年里边系每况愈下嘅。即系我哋身边有位朋友啦，我哋嘅共同朋友啦，试过真系饮醉酒，日顶唔住啲司机打的士啦，踢的士啦，或者主要系点解会咁暴躁，就系因为面对太多呢啲咁嘅所谓的士佬嘅拒载啦，近唔去，远唔去，落雨唔去，热唔去，度度都唔去，究竟唔知啊？不如我下次接的士问下佢想去边度？你 佢哋系咪唔休做嗰个？真系好好奇啊！真系 居民咧就话车租好高，佢哋咧就会有一套嘅计算方式咧，系点样用最短嘅时间搵最多嘅钱，所以系会拣一啲比较好食嘅嗰个利润比较高嘅路线先至会接。 哇！ 所以我之前咧，我几中意搭之前咋吓，我几中意搭 Uber 噶，真系咧佢又唔会话推单，系啊，就点对点，即系佢唔会话麻烦行两步啊，嗰个仔嗰两步行成十分钟嗰啲咧，系啊，即系佢 Uber 佢真系要到点噶嘛，佢真系会帮你。 Uber 好方便嘅，我自己都介绍咗好多人去用。虽然啊，佢而家嗰个收费咧，其实唔会平得过的士，甚至会系贵过的士添。我上次啱啱早排英国翻嚟嗰次，我就系 call Uber 啦，翻屋企啦，机场出翻去油尖旺都系210蚊啫嘛。搭的士你唔系 call 八折车，其实你都要234噶啦。系其实不过有啲短程咧，发觉系 Uber 其实系贵过的士嘅。 我绝对愿意 call Uber。 我都就算佢贵，我都愿意 call Uber 嘅。即系我觉得呢啲行业或者一啲服务咧，系绝对值呢个价。 即系其实呢一节我哋唔系讲的士嘅，但我觉得讲的士已经够讲一节噶啦。即系讲下佢嗰啲讲下佢嗰啲点样啊？我唔识路嘅，我做司机我唔识路，咁你做咩司机啊？ 咦，而家随住科技发达咧，唔识路有方法整治 佢。佢系啊，佢明明系 有导航啊，有导航， 佢都识，佢都会识用噶嘛。作为一个司机，点会唔识导航？ 即系佢唔可以再用话唔识路作为一个理由去拒绝你咯。 个导航都坏坏地嘅，都唔系嘅，咩信埋系咩导航？ 佢唔系，佢根本就即系麻烦带一带，觉得呢度中间都有服务喺度嘅，即系佢都系想你带啦，就有咩归你话归你着嗰 最好咯，所以咪大家一齐开个导航出嚟咯，跟住导航行咯。而家 Uber 基本上好多尤其是而家坐嘅 Uber X 啊，比较平啲，即系车冇咁靓嘅，佢好多司机都系唔熟路嘅。我自己坐得比较多嘛，咁冇所谓嘅，跟导航咯。 佢都开住 GPS 啫嘛， 系啊，大家都系开导航啫嘛。咁我觉得 fine 冇问题咯，但系即系会觉得好可悲嘅系咩咧？香港政府唔知系咪真系与民为敌定系点？即系越多市民去支持呢个 Uber 呢种服务，去或者系已经系表咗态系好讨厌的士嘅服务态度嘅时候，佢都一意孤行咁继续去拒绝 Uber 嘅加入。 咁我又觉得咧，阿 Vin 你又讲得过分咗。我觉得绝对唔同与民为定系冇关嘅，系绝对系因为咧的士牌好贵，而好多高官揸住的士牌有关嘅。 我认真地去回答呢个问题咧，真系真系同真普选有关啊！即系唔系咩都关真普选事，但系因为咧而家嗰个影响力咧系喺唔喺人民度啊嘛。你市民同我讲话有600万个市民去支持 Uber 呢样嘢，冇作用噶。我有600个财主喺我面后面，600个财主有300张选举人票噶，所以我自然地咪去归去既得利益者嗰度咯。 喂，同埋盛传咧，有啲达官贵人咧系手持120多个的士牌嘅，系啊。喂，你咁样你啲 Uber 搞起 嗰个咩咩谭咩咩猪啊，咩喂猪嗰个， 谭喂乜 咩喂猪嗰个啦， 系咯系咯。 所以咪有理由相信佢唔需要听市民嘅意见咯，佢咪净系听啲既得利益者意见咯。 咁佢自己根本系既得利益者。 系啊， 你的士牌跌一个价位，佢都是人。 哦，甚至系啊，呢个记者本身就系决定呢啲嘢嘅其中一个人。系啊， 其实大家唔觉得件事好荒谬？先唔再重复又重复啦，因为其实我哋听众可能会有啲系的士司机啦，咁啊，希望 有 听嘅，系啦、听紧我哋节目嘅的士司机，希望大家去改善你哋嘅服务啦。不过我觉得即系引入一个多一间嘅供应商，绝对系可以俾普罗大众去多一个选择，呢个亦都系点解我哋嘅祖国啦，我哋叫回归咗啦，我哋嘅祖国亦都会有佢嘅滴滴打车啦。虽然 Uber 已经退出咗中国市场啦，佢有滴滴打车，咁点解我哋唔可以容纳多一个嘅 service provider 咧？呢个真系唔理解嘅， 系啦，系咯，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咧。 嗱，依家咧，其实咧，佢系香港个政府咧，就系、是、依个法例咧，就真系讲紧话，哦，你依家咧，你冇第三保，你嗰啲所谓Uber 嘅车，咁所以系犯法啦。咁我又出嚟唔涨嘅，讲真，咁你咁样，你真系告得入你法庭，告得入嚟。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好啦，依家我当你犯法，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可唔可以修改啲条例或者法例，令到个空间更加大，去容许呢啲咁嘅所谓Uber 嘅司机可以继续生存落去咧？嗱，厘清咗先啊，我哋三个强国生还者咧，我哋都唔系揸 Uber 嘅， 我冇揸 Uber， 系啦，揸车 系啦，咁但系只不过我哋会觉得，喂，其实呢啲某程度上系一个便民嘅措施。哦，当然你中间可能有一啲所谓 side effect， 即系可能 点样解决佢咯？咁应该系点样解决呢啲嘅问题咯？ 嗰啲好明显即系技术上嘅问题嚟嘅啫，咩第三保啊嗰啲，你要咩保啊 ？Uber 都有你讲啦、啊。 其实讲开 Uber 咧，可能我最近呢大半年，咁我去过泰国啦、去过英国啦，大陆唔好讲啦，大陆一定系滴滴噶啦。 系 咁喺泰国、英国，我都系 call Uber 嘅，尤其是泰国嘅的士，大家都知道系真系仲差过香港嘅泰国。的士呢首先他知道你不懂讲泰文游客啦，咁他一定就不会跟你打标嘅，即係计个标钱嘅、就会跟你去讲价啦，即係你我去边度、哦、如果真係跳标咁样计可能50匹，咁他就跟你开200匹咁样，咁、你亦都唔会同佢拗，因为你始终人生路不熟。但 Uber 最方便啦， Uber 直情係你喺租喺开个 apps， 由你订租车个地方去到个地方，你基本上已经知道大概个价钱，一清二楚，好方便喺泰国 call Uber、不过唯一嘅问题就系、是、因为冇个联络方式啊嘛，咁如果司机揾唔到你嘅话咧，就联络打电话揾唔到你，或者你要听长途电话咯、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问题。不过如果你喺酒店 call 咧，喺、酒店大堂坐低 call 咧，就好方便嘅。 同埋咧，其实我有一样嘢咧 ，Uber 咧，我嘅欣赏咧就系佢嗰个评分个制度啊。咁即系相信咧搭过 Uber 嘅听众或者即系未搭过都好啦，即系我讲多少少啦，就系、是、你搭完即系 Uber 你 call 完车。咁你搭完之后呢、你基本上第一你唔係畀现金先啦，即係你係付个信用卡，即係 register， 即係登记咗个信用卡去畀啦。另外一边厢呢就係讲緊话呢，其实呢要帮个司机打分嘅、即係打星嘅，其实 畀分 係啦，畀分嘅係唔好意思，畀分嘅 OK， 司机畀分嘅，咁就基本上呢呢、這个评分呢係会影响到嗰个司机呢个收入嘅， 係係係，因为佢会有嗰个 ranking 啦， 係啦， 越高分嘅司机可能你搵到佢，哦，而家明明有两个司机喺你面前，喺你附近嘅，咁高分个司机就容易接到单啲啦。 哦，呢个系其一啦，其二我听闻咧就系佢同 Uber 后台嗰拆账咧，同个评分都有关系、即系呢个我就冇参与过落去，不过听闻系有关系。 喂，阿 Win， 你喺强国内啲，即系多啲机会用咧。我想问一下，而家咧滴滴打车咧，我见我啲同事帮我用滴滴打车嘅时候咧 ，call 嗰啲的士，好似有个中间嘅嘢噶，好似有个优质嘅滴滴打车。 佢系。嗱，你而家咧，你可以 download 个 apps 啦，佢就叫做滴滴出行啊。咁你 download 个滴滴出行咧，喺你叫车嘅时间咧，你入完你嘅目的地，咁佢有几种选择嘅，一个就叫做专车，滴滴专车。咁滴滴专车咧系比较高质嘅车嚟嘅，咁最低嘅档次咧，我坐过都系 Volkswagen 嘅，即系福士大陆叫做大众嘅嗰只叫做 Passatur， 大陆叫 Passatur P A S S A T 啦。咁佢有好多。不同的车种，有七人车 平衡嚟嘅，系咪滴滴专车系嘛？ 系啦，滴滴专车，咁呢个就即系等于我哋嘅 Uber Black 啦，就比较靓嘅车款啦。咁跟住佢做咗专车之后，仲有一个快车，快车就比较平民少少嘅，可能普通日本车或者国产车。咁仲当然有的士啦，咁继续有翻佢嘅的士，你可以继续叫翻的士咁样。 所以理论上而家大陆咧就冇强国就冇 Uber， 但系咧喺滴滴打车呢个 Apps 入边咧，其实都有类似 Uber 嘅嘢噶。 类似噶啦，佢就唔同，即系譬如你啱啱七个人嘅，你咪可以 call 架七人车咯。咁你想坐得舒服啲嘅，你咪 call 架专车咯。咁有时随时系Tesla 或者系一啲靓嘅 Benz 宝马经常有嘅专车。咁当然佢收费都系贵啲咯。 而喺强国系合法嘅， 合法嘅滴滴专车、滴滴打车系合法嘅。 喂，呢一个模式喺香港有冇得谂啊？ 即系 Uber 咯， 即系 Uber 咯， 即系 Uber 呢个模式啱啱嘅阿林嘅就系 Uber 咯， 咁你想谂得嚟俾人拉埋添？ 系啊，呢个模式绝对阿林嘅 Uber 咯。 嗯，我哋唔用 Uber 啦，我哋用滴滴打车嘅 Apps， 跟随强国嘅气候， 系 call 出嚟嗰架车咧就 Uber 嚟嘅，就叫滴滴专车，但呢架唔系 Uber， 呢架唔系 Uber。 其实如果滴滴真系进军香港嘅话，不过始终香港嘅市场太细，所以佢未必会进军香港。如果进军香港，其实有一座、滴滴系马化腾噶嘛？如果冇错， 其实咧， 系腾讯定系马云嘅？ 好似系好似马云，我唔记得咗。咁但系咧， 转头要麻烦我哋嘅百奇师傅查一查啦。 但系其实据传闻，今年之内滴滴打车会嚟香港。 系， 系、啊，其实 嗱，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呢个喂猪嘅女士，会唔会反对啦？ 哦，呢、這个唔系咁简单啊，我讲的， 因为有背景。转头可能麻烦百奇同志帮佢查一查呢个滴滴嘅老板，即系我记得好似系阿里系 嘅。佢唔会反对呢、這个 Apps 嘅，不过佢会反对，即系佢如果要反对嘅话吓，佢、一样可以话佢而家嗌出嚟嗰啲车咩滴滴专车改个名啫，咁但系一样系冇嗰啲 但系个背景唔一样，因为背景下一间如果下一间央企，假设系华润集团嘅，咁我谂啊，喂猪女士就唔会反对， 系啦，即系命都冇，佢够胆反对我真系惊 啊！所以而家你大家感受到啦吓，有啲嘢咧就 强国嘅，仲翻强国 规则系啦， 氛围规则， 即系唔系净系讲个道理嘅，系啦，讲大家背景边个后台硬系啦。即系边个背景好啲，咁你咪有道理咯。 绝对系，其实一样嘢啊，唔好话好似搭的士咁简单啊。每一件事当成为咗一种垄断嘅时候咧，就已经唔会有任何嘅提升嘅。最密切嘅可以讲就系 CCTVB 系啦。当佢已经系垄断咗嘅时候，佢使乜要提升自己嘅质素啫？使乜改善佢嘅拍剧啫？唔需要嘛？系咪我办公寓嗰度有人睇噶啦？等于的士一样啫嘛。我唔去，我中意边度去嗰度唔去，嗰度去呢度唔去，一样。 系啦，你独局答噶啦。 啱啱睇完啦，我够胆同两位打赌啊！阿边又好 ，MJ 又好，我够胆同你哋打赌。 系 如果滴滴打出嚟香港发展，冇人敢去阻佢。 系 你赌唔赌先？你哋 集，因为点解咧？集总嘅 我因为我啱啱见到咧，佢啲股东嗰个持股 既有腾讯， 既有腾讯又有阿里巴巴， 系 啊，即系两个最大股东， 即系两头马车都喺度啦，马化腾同马云都喺度。 系啦，基本上真系呢啲真系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Uber 都喺度喎，好似 合并乜？所以佢哋咪点样叫做合并咯 ？Uber 都有持股喎，诶，咁有得谂，滴滴架车嚟香港， 佢唔系有得谂，我相信好快会嚟噶啦。 即系唯一解决嘅方法，我哋谂到一个，可能我哋帮政府谂到一个解决方法。 作为一个老百姓啦，一个平民啦，咁其实对我嚟讲 ，Uber 好，或 Uber 应该系美国噶嘛。 Uber 美国 系啦，做 Uber 好或者滴滴好，对我嚟讲，我唔理佢边个国家，哪怕系外星人引入嚟嘅，总之对我嚟讲系方便多一个选择。接唔到的士嘅，即刻攞部电话出嚟搵车，搵 Apps， 搵滴滴，即系会多一个选择，唔需要而家就系、是、的士行业实在已经系我理解嘅，有啲的士司机可能系因为哇车租太贵啦，成千蚊一间，我起码要揸2000蚊不停呢八个钟头。系咁揾钱先至可以既还到嘅车租，还埋个石油气钱，先再剩翻嘅西自己收入。 的士牌霸权 系 哇，同埋咧，我依家留名啊，就讲咧，如果滴滴打车嚟紧喺香港想行 Uber 嗰个模式， 吓、 我都几担保政府有机会会收嚟。 当然咯，要配合国家嘅一个大方向，呢啲随时同一带一路有关系噶。 咁一带一路咁你要搭车噶嘛？ 你再跟随住呢个滴滴打车，你就可以由呢个香港直接一带一路咁样去到唔知边个国家。 搭去哈萨克咯。 随住我引言都讲啦，共享经济其实而家系全球啊，或者唔好讲全球啊，起码系我哋国家强国啊嘅一个大势所趋嚟嘅。其实系冇可能会唔跟随，即系首先大家唔撇除话究竟共享系好定唔好，但系多一个选择绝对系一件好事。 冇错，所以咧我哋其实咧我哋以前我自己啦或者曾经好中意的士，亦都曾经好中意睇 TVB。我哋而家咧唔系争的士或者争 TVB， 我哋系争而家嘅的士禁的士，争而家嘅 TVB 禁 TVB。所以我哋好想有好多共享嘅嘢，令到大家有个进步嘅空间喺度。但系关于共享嘢，我哋下一节再继续讲啊。 好。